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30集，名不虚传。星月楼可谓大名鼎鼎，连庞玉这个不是江湖人的都听说过，这貌似是当今武林最大的暗杀组织。杀手冷眼看叶知秋：“ 你是谁？” 星月楼的杀手分为三个档次，第一档是用来杀不会武功的普通人的，第二档是用来杀江湖武林高手的，第三档是用来杀特殊人物的。你属于第三档？ 那杀手冷笑了一声，看着庞玉：“ 虽然是杀个饭桶，但这饭桶的身份也的确属于特殊任务。”“ 特殊的饭桶吗？” 第三档的杀手都是至少背着有几十条人命的，而且听说星月楼的杀手都有把柄在星月楼的手里，就算被抓，如何严刑拷问都不会透露半点关于星月楼的事情，是吗？ 没错。 对杀手点点头，叶知秋单手轻轻一甩古刀，那缠绕着古刀的布条蓬了起来，三刃古刀的全貌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。果然三面刀刃，而且处处骨节即视感，好怪异的刀。那杀手看到刀的一刹那也愣了， 无论杀多少坏人，杀手果然还是我最讨厌的类型，宰了他可以吗？ 叶知秋忽然抬眼看一旁的屋顶，杀手一皱眉猛地抬头，庞玉也抬起头，就见杀手身后的屋顶上不知何时蹲着个红衣人展招。庞玉长出了一口气，瘫坐在地上：“他不用死了。”展昭也不知道蹲在墙头多久了，听到叶知秋的话，单手托着下巴，另一只手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比划了小小一段距离。 哎，留一口气，我送去给太师，没准他能帮我问出来星月楼在哪。 主意不错。 叶知秋对阵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杀手，那杀手也不傻，一看到叶知秋的刀就知道了他的身份。虽然眼前人矮小，但如果传言属实，这就是个高手中的高手，要注意。刚刚想到这里，众人就感觉头顶有一阵阴影划过，叶知秋下意识的一抬头，就见夭夭正盘旋在头顶上。展昭刚才应该是靠夭夭才找到了他们。叶知秋慢悠悠抬头看身后，庞玉可急了，他可不会武功的都看出这是个破绽。果然就见那杀手忽然一刀挥过来，在出刀的时候叶知秋还仰着脸没有一点动作，那杀手嘴角一挑，得手了。可就在他高兴的时候，眼前一晃，叶知秋没了，展昭也一挑眉：“ 好快。” 就在那杀手皱眉不知道叶知秋去哪儿的时候，就听到身后一阵滑地的声音，他猛地回头，只见叶知秋一手抓地停住速度过快的身体，他又矮小，一猫腰几乎就跟贴地差不多。杀手微微一愣，刚一转身，却又听叶知秋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：“ 慢。” 杀手立刻回头，眼前就一阵尘土飞扬，叶知秋的身影左一晃的同时，他望向左边，那小矮个儿却已经不见了。 这边， 叶知秋的声音从右边传来。也就在杀手一转眼那么点功夫，叶知秋忽然出现在他眼前，二话不说抬腿侧向一脚飞踹。叶知秋那点身高，这一脚正踹中杀手下巴。小侯爷坐在地上，目瞪口呆地看着叶知秋就那么原地转了两个圈，随后一脚将那杀手踹飞了出去。杀手飞到半空还没落地，叶知秋蹭一声到了他上方，又一脚飞踹，踩着脸直接将人踏翻在地。那杀手摔得七荤八素，后脑勺撞出老大一个包，正眼冒金星呢。叶知秋从他身上下来，回身一脚将人踹了起来，随后抡圆了胳膊一刀拍过去。 庞玉一呲牙，展昭也忍不住啧了一声。那杀手被拍中之后横着飞了出去，在空中不知道转了多少圈，重重落地，砰一声扬起尘土漫天。叶知秋靠着刀歪着头看他， 这么不禁打呀？ 那杀手也是让叶知秋给打懵了，因为动作实在太快了，而且跟只小耗子似的漫天乱窜，看都看不清楚招数，更别说反击了。庞玉坐在那里惊骇，原来他一直以为要天分极高，身体素质极好那种才能练成绝世武功，没想到这种瘦瘦小小的五短身材竟然也可以的。展昭见庞玉一脸困惑失笑，其实叶知秋这种小巧也是一种极高的天分，他的功夫以速度见长，三刃古刀的特点也非砍杀而是敲打。罗子柴将三刃古刀给他是有理由的，叶知秋的功夫和身形的确能跟这把刀配合的天衣无缝。换句话说，三刃古刀是给矮个儿用的刀，身材不矮小根本使不了。展昭倒是很有兴趣，觉得有空的时候可以跟叶知秋切磋一下，毕竟他也是以快速见长，到时候快对快打起来应该很过瘾。那杀手缓了缓，从地上站了起来，此时他脸上都是血，狼狈不堪。身为一个杀手，大概也早就有准备，自己终有一天会遇到一个高手断送着性命。只见他举起刀，运上内力，决定做最后一击，然而结局依然和刚才一样，叶知秋以压倒性的速度将他打翻在地。如此几次，最终杀手倒下后再也没力气爬起来了。叶知秋最终收招，因为速度太快，所以停下的时候单脚在地面上画出了一个弧度，扬起沙尘一阵。庞玉在后边使劲拍巴掌，觉得简直帅翻了，总有种以弱胜强的畅快感，虽然这小子原本就不是属于弱的那一方。展昭也在墙上点头， 果然名不虚传。 从墙头落下，展昭点了那杀手几处穴道，看庞玉， 他干嘛杀你？ 小侯爷余惊未消，就纳了闷了，他以前不良那阵子也没见那么多人想要他的命，如今从良不是改邪归正，浪子回头了，怎么突然冒出那么多人来要他的命？平均每个月一次血光之灾，是谁吃得消？ 他说要跟太师要点东西。 庞玉苦哈哈看叶知秋， 哈哈，你这么早就在了呀？ 我一直跟着你俩呢。 你不早点出来，吓走爷半条命了。 看不出来你怕呀，你还蛮横的嘛，也没求饶啊，有姑且。 庞玉愣了愣，扫扫头，忽然想，如果遇到以前的他，会不会跪地求饶什么呢？他这脾气是怎么变了那么多的呢？刚才差点就宁死不屈了一回。展昭将那杀手提溜起来，倒是有些兴趣。 跟太师要东西，哼，去问问太师又收了什么宝贝叫人惦记了。 白府里众人忙忙碌碌，白府带着陈心、月牙两个丫鬟忙前忙后张罗众人入住，天尊坐在院子里抱着卢真逗他说话。白玉堂从院门口经过，停下脚步，靠着院门看着院子里的一老一幼。小卢真两只小手抓着天尊垂到胸前的白发，一口小乳牙差不多出齐了，就是少了上下各一颗门牙。小卢真学着天尊教他的样子，湿乎湿乎跟着叫，逗得天尊发出了哈哈哈的完整笑声。 好久没听到天尊这么笑了，他看起来气色不错呀。 闵秀秀端着一碗羊奶走过来，站在了白玉堂身边。白玉堂点点头，有些好奇， 大嫂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 想你了呗，你可比皇帝还难见呢，你倒是说说，你多久没回显公岛了？ 闵秀秀含笑逗白玉堂，白玉堂张了张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 你显公岛可是有一岛的猫呢，开封府就一只， 闻言，白玉堂略尴尬。闵秀秀说完，撂下有些局促的白玉堂，走进院子去给卢珍喂吃的了。白玉堂想让白福去订一桌酒菜，好久没全家团聚吃顿饭了。刚回头，就见蒋平、韩章和徐庆一起走了过来，二爷手里拿着张图纸，边走边晃头。 不对吧？这么小？ 白玉堂走过去看，是那张南宫记之前给他们的关于刑天昊的图纸，果然韩章也觉得不对头。 二哥，我就说了，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这刑天昊怎么可能完好无损地沉在海边？要沉也沉在暗流汹涌的深海。大船海边根本搁不下。 三爷徐庆抱着胳膊直摇头，蒋平也点头表示同意。 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。 哎，老五，我刚才听公孙说的不清不楚的，什么恶虎岛啊？ 哦。 白玉堂仔细将事情的经过一说，韩章就皱眉，徐庆则拽了拽白玉堂。 哎，那个叫石金的老头呢？ 送去开封府了。 他确定看到的山门是鱼尾形状的？两山夹一沟，沟里有大船？ 的确是这么说。 二哥，你说这恶虎岛会不会是一座兽甲岛？ 白玉堂联想到之前林焰火说那说书的骗子在茶馆污蔑赵普，也是说他曹尾谷之战用了什么兽甲阵，有关联吗？ 一会儿跟你去开封府跟石金再聊聊，到时候人齐了再详细告诉你兽甲岛是什么。 白玉堂点头答应，说话间夭夭自己飞回来了，嘴里叼着一张纸片，白玉堂接过来打开看，就见上边是展昭的字迹。 太师府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陈星儿，你干嘛呢？笑得那么开心。 你快来听，你快来听。 听什么呀？ 儿，你是不是饿了？ 是啊，我饿死了。 今天想吃什么？ 我想吃…… 哇，这不是展大人和我家少爷吗？ 是啊。 怎么？ 这是龙图案卷集的小剧场。 哎，你是怎么弄到的？ 多多订阅分享啦，就能收获更多小剧场。